春秋，知己更难求，让我陪着你成熟。朋友像杯酒，我们说好一起走，风来雨去又怎样，有我拉着你的手。情人间的稀有，浮世的繁华过后都看透，朋友干了这杯酒。你从不曾回首，不论醉过醒过梦过，你从不曾强求。人生本来悲欢离合如细水长流，我的好朋友别总靠自己，我会陪着你一起走。像杯酒，我们说好一起走，风来雨去又怎样，有我拉着你的手。朋友像杯酒，喝尽人间的稀有，故事的繁华过后都看透，朋友干了这杯酒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沙。